娘，三位姬姬喜缘分，君王一怒要气候扬，他自怕高大老母命难保，天底下哪里与不孝的孩儿黑亲娘啊，倒不是为父去弟弟家，气死了老弟弟，

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。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，严大媳妇来听音婆婆，阿玲从前太快弄，难为一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弄看一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口的鬼的是红哎哎呼呼呼呼，西部龙山翻发利益，一直长牛哎发主要去和尚中，各种去叫严师道啊啊啊啊啊啊，农业两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欺负红官，高明夫人与农中啊，媳妇农是一两发生地严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啊爷都前出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带侬总犯错，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当我婆婆人难做，做人遇事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，我养什么你只玩做什么婆，媳妇啊侬马个神经气不不，夫妻总管精神不完，一情愿提出对堂来碰来碰啊舞，真是我也为来生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自比侬长远为你起身啊，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穿过花 鸟似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一组乐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